第十八课，一，课文。北京的地铁。买两张票。 3元一张，在前面上车。 先生，我去北京语言文化大学，怎么坐车呀？ 坐这一趟车就可以，在复兴门下车，然后再坐92路公共汽车。你们跟我同路，咱们一起走吧。 太好了， 快开车了，快点吧。乘地铁的人真多呀，坐地铁又快又方便。 坐地铁还有一个好处，因为不塞车，所以不必担心上班迟到。 现在北京的汽车一天比一天多，交通越来越拥挤。 听说私人买汽车的越来越多了。 比以前是多多了，但是还是少数，汽车太贵了，很多人买不起。 因为中国人多，道路也太拥挤，所以私人买车不如坐公交车好，买得起也最好别买。你们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上课吗？ 不是，我们是去看朋友。 那你们是到中国来旅游的了？ 我们在哈尔滨学汉语，放假到北京旅游。 你看，我到站了，该下车了。你们下一站下车，下车以后一直往前走，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左拐，走200米左右就到92路车站了。谢谢，您走好。祝你们在北京的旅行愉快，再见。 再见。 二，新词语。乘客。做准备。同路。不必。塞车。上班。月月。拥挤。私人。公交。放假。少数。买不起。买得起。专有名词。北京大学。海淀区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西安之行。这次暑假我第一次去西安。西安是中国的古都之一，街道很整齐，像北京一样，但是没有北京那么大，而且很少有像北京那样的高楼。到西安的那天，我们参观了西安的市容，还参观了钟楼和鼓楼。这一天是阴天，不太热。第二天我们去参观兵马俑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很大，看到那些兵马俑我很吃惊。以前看过兵马俑的照片，实际上的兵马俑规模大得多，而且我们看的只是一部分。离开兵马俑博物馆，我们到了华清池。这儿的风景真美，真想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。但是这一天非常热，我们受不了，只好赶快回旅馆了。第三天，我们去参观了大雁塔。这一天的天气也很好，一点云都没有。蓝天里，白色的大雁塔非常美。我很激动， 然后我们去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，这儿的规模也很大，陈列着从夏朝到清朝的文物，如果都要看至少要两个小时。我们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这样费了三个半小时才都看完了。之后我们又参观了小雁塔，小雁塔没有大雁塔那么美，而且参观的人很少，显得冷落，但是小雁塔是保存下来的唐代的建筑，站在它面前可以感受到中国悠久的历史。第四天我们参观碑林，仔细地看了碑林以后我很感动，在那么大的石头上刻字，而且都保存了下来，中国人真是了不起。这次旅游因为时间的关系没能去看西郊的古迹，如果再有去西安的机会，一定去西郊看看。第十九课，一，课文，请去网吧。 您好。 是叶莲娜呀，你好。 这是我的朋友安德烈和谢尔盖。 您好，我叫谢尔盖。 您好，我是安德烈。 您还在厂里工作吧？ 我们的工厂被别的厂兼并了，我提前退休了。 什么叫提前退休？ 就是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，国家一次把退休金全部发给我们，以后就要自己找出路了。 那您现在做什么呢？ 自己开了个网吧。 在你的网吧上网过瘾吗？ 哎，可过瘾了。你不知道，宽带网可比你们校园网的速度快多了。 我还没有去过呢，不知道速度能快多少，不过觉得学校网络实在太拥挤，有时简直受不了。要是在您的网吧速度真那么快，我到您那里查点资料行吗？ 可以呀，欢迎你来。在我那里，搜狐、雅虎这些著名搜索引擎的速度非常快，下载文件比教育网方便多了。 太好了，我这两天就找时间去。 不过访问国内各大学和大学图书馆的站点，由于受教育网出入接点带宽的限制，速度不是那么快。 那里进聊天室方便吗？ 挺方便的，来聊天室的人中有很多是你们学校的大学生。 我想在您那儿建一个个人电子信箱。 当然可以，您的信箱是有密码的，没人能打开。 那我就可以随时收发电子邮件了。 当然。 我是从哈尔滨来的，到您的网吧查查我的信箱怎么样？ 当然可以。 在您这儿上网一个小时多少钱？ 3元钱。 不便宜啊。 虽然贵了一点，但是速度快呀，还可以免费喝茶呢。 二，新词语。兼并。提前。退休。退休金。发放。出路。网吧。聊天室。下载。文件。教育。速度。过瘾。宽带网。网络。简直。 受不了。查资料，限制，站点儿，访问，挺，由于，搜索，引擎，出入，接点，建立，个人，信箱，电子邮件，密码，免费的，专有名词，搜狐，雅虎，补充词语，网友，通信，网站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上网的女人。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是个网迷，有一次给他打电话，他说，如果你打我的电话没人接，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我正在上网，另一种是我正准备上网。而我每次给他打电话都没人接，后来发表了他的几篇文章，我问他稿费寄家里还是寄单位，他说那就寄家里吧，随后告诉了我他家的地址，www.xyzz.sohu.com。 他离了婚以后与一位网友聊得很投机，他对我说那个网友就是他理想中的爱人，那男人也想见他，可他还是很小心地谢绝了。又不是十七八岁的小女孩，没有那么浪漫的心情了，再说又没见过他，是不是男人还很难说，所以不想与他见面，有一点神秘感不更好吗？但是过了几天再见到他，却憔悴多了，一问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你猜怎么样？他禁不住那个网友的再三请求，答应了见面。当时他小心地在远处观察那个手拿一本格调杂志、头戴船形帽、身穿一件耐克牌 T 恤的男人。当他对着他的背影就要说嗨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这个男人很面熟，再一细看，就是那个与自己打打闹闹好几年才离婚的男人。他差一点晕了过去。第二十课，一，课文，看球赛。 刚才你们看球赛了吗？ 看了，英队输了，真是太遗憾了。 今天英队没踢出水平，关键是球员之间配合得不好。可不是嘛，你看三号，竟然连一个球也没踢进去。 从前他的水平不错呀，这次不知怎么了。 不能全怪英队踢得不好，对方的水平实在太高了。 羚羊队今天的表现确实令人吃惊，守门员也不错， 尤其是七号踢得太棒了，他踢进的那个球真漂亮。 对了，你们喜欢什么运动？ 我喜欢长跑，差不多每天下午都锻炼，跑五六千米没问题。 怪不得你的身体这么好。 我不喜欢跑步，觉得没意思。我喜欢球类运动。你常玩什么球？足球、排球、篮球，我样样都喜欢玩，不过还是足球踢得最好。 我本来什么运动都不喜欢，现在跟王老师学打太极拳。 太极拳？慢悠悠的，我看只有老人才喜欢打。 那可不一定，我就越来越喜欢。 真想去参观参观。 对了，碰巧后天就有太极拳课，跟我一起去吧。 真是太遗憾了，后天我得回哈尔滨了。 二，新词语。球赛。鹰。输。遗憾。踢。关键。球员。之间。配合。竟然。连也。怪。对方。实在。从前。羚羊。表现。确实。尤其。佩服。了不起。平时。长跑。一口气。没问题。胖。球类。足球。排球。慢悠悠。只有才。不一定。碰巧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二百五的由来。大家都知道，二百五是说有的人傻头傻脑的。关于这个形容词的来历，还有一段故事呢。东周时期，齐国有个人叫苏秦，非常聪明，后来当了大官。一些人看见他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变成了大官，很嫉妒。孟尝君就很嫉妒他，派了一个叫皮变的杀手去杀他。一次，苏秦去上朝，刚从马车上下来，皮变就冲上去，一下子就把刀扎入了苏秦的胸部，就逃跑了。苏秦临死前请求齐王，在他死后贴出告示，就说苏秦背叛国家，应该处死，谁杀的苏秦可以来领奖赏，奖黄金1000两，到时候杀手一定会来领奖，请齐王处死杀手为他报仇。齐王照他说的去做了。果然，皮变知道齐王要奖励杀手的事以后，就来领奖了。但是他没有想到，已经有三个人先来了。四个人都说自己是杀死苏秦的杀手，请求齐王奖励自己。齐王说，杀人可不一定是好事，不能随便说。可是四个人为了钱都坚持说自己是杀手。齐王没有办法，就说， 不管是谁杀的，奖金只有1000两，你们看怎么办吧。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一个人250两平分。齐王想了想说，好，一个人250。四个人正高兴呢，就听齐王对手下人说，把这四个250拉出去杀了。结果这四个傻瓜就成了250了。以后人们就把糊里糊涂的傻瓜叫250。